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三，现在呢应该是午休时间哈，不知道各位朋友哈，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呢？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还真的是在休息当中度过的呢？前两天啊，我们看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一个休闲绿皮书2017至2018。那么这个绿皮书显示，中国人每天平均的休闲时间是2.27个小时，还不及欧美国家的一半。那说到休闲，自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上班啊，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加班，或者是说呢，该休的没休，想休不能休，想休不让休啊，等等吧。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次和王健都会聊到和就业有关的话题啊，其实这个休闲也是和我们的就业啊息息相关。 是，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如果是上班上的很晚还没有回家的感觉是什么？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都是夜归人》。 已过临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 都是夜归人，不知道各位朋友哈，您最晚几点下班啊？您最惨的时候一天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帖子啊，就是什么，你知道凌晨 三点的深圳是那个 等东，北京也有， 啊、对对对， 上海也有，对 啊。 王健，你见过凌晨2-3点的北京吗？ 啊，我当然见过， 老见是吗？ 那倒没有，近些年可能少一些了。对，我也在刚毕业的时候，年轻的那会儿，然后还有资本，这个让自己透支的时候。 所以你是见过凌晨2点的酒吧是吗？ 那倒不会，其实也见过。这个忙完一些这个棘手的项目之后，大家肯定要找个地方放松嘛。 对， 这个2点钟的这个办公室和2点钟的娱乐场所都见过， 都见过哈。 对， 2点钟的大街呢？ 那肯定也见过。 都有什么样的人呢？你猜想。 肯定有加班的人，然后有一些专门在夜里出来这个玩的人，然后还有一些还在工作的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等等，这种专门在跑夜活的，当然还有比如类似于 城市的一些流浪者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夜里会人比较多一些。 嗯嗯，其实很多人都在忙碌，有的人是在白天忙，有的人是在夜晚忙，嗯、有的人呢是白天夜晚连轴转啊。 对，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报告啊，是中国人每天平均的休闲时间啊是 2.27 个小时、 嗯、 比三年前的 2.55 个小时有所减少，同时和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比呢更少，因为他们国家的休闲时间大约是5个小时、 嗯、 是中国人的两倍以上。 嗯，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休闲时间。我觉得这个休闲时间不等于睡觉时间啊， 肯定是睡眠，除睡眠和工作之外的时间应该、 嗯、 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上下班的这种时间，你肯定要刨除交通成本的这些， 对， 剩下的这种可支配的、 嗯、 这个用于这个 娱乐呀、 娱乐 放松、啊、 对对对，放松的这种 学习啊，这只要是你主动愿意的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算是休闲时间、啊、 是是， 所以说才只有 2.27 个小时哈、 啊嗯、 首先想和王健探讨一下，就是你觉得欧美国家的休闲时间比咱们多一倍， 嗯， 这种比法啊，首先我们说说这个比法，那别人家的孩子比你成绩好很多，这有可比性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怎么说呢，不应该这么去比、 嗯、 就是首先我觉得从几个维度来讲呢，可能都这样比起来可能都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吧。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首先我们跟这个欧美国家现在所处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其实我说再怎么说，我们现在依然保持着一个每年7%左右，六点多7%左右的这么一个经济增速。 嗯、 那么其实欧美国家的话，很多都是0点几啊、一啊，甚至于还有负增长。其实我们这个你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对于劳动者而言，肯定要与之匹配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嗯， 对吧？这个我如果大家都这个以休闲为主了的话呢，其实你怎么能保持一个经济这个增速呢？就是所谓的大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国家整体的 GDP 很高，但是坦率讲，就是人均的这个能够掌握的一些财富和这个收入水平，其实还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这个差距。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分配的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 对，等于我钱还没有赚够、赚到的话呢，我坦率讲，我没有时间，或者也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享受休闲度假的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有时间的话，我可能有些人我想多干点活，多挣点加班费， 对， 哎，多攒点钱。我觉得这个也，刚才我说的是国家和个人，这个两种因素都有。 对， 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呢，就是本身从产业结构来讲，那么其实我们国家现在依然还处于一个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中末端吧，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主要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加工制造啊，甚至于说比如说像这我们这种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里边，比如说城市服务业啊，还是一个主体的一些行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坦率讲，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特性就要求你可能要有长时间的这种工作的时间，而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休闲的时间。 就换句话说呢，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基础啊，还是很大的，还是很深的，是吧？ 对， 并没有说呢，就是有很多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的这个成为了经济增长的这个主导。 对，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增量是在提速。 对，增量是在提速。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2.7个小时变成了2.2个小时，然后好像还是我们在趋好的一个趋势嘛。对，但是差距还是有。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本身是文化的问题，就是其实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它就本身就是常年形成了这种休假的这种文化。就是你知道，每年七八月份对于欧洲人来讲的话，它是雷打不动的这个假期。那么即使是说一些欧洲的企业在中国投资这些这个欧洲的合资企业，他们的这个老外高管，其实他们在七八月份他们的休假也是雷打不动的。 真是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外企，前两天他们的老板跟他说，接下来我要休假大概是3个星期， 嗯， 啊，你们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吧。 对， 所以这个他有长期的这种这个休闲或者说休假的这种文化。那么中国人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勤劳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文化 传统 文化。这个其实不光是说你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你说全世界散落的华人依然也是最勤奋的。他即使在欧洲，即使在美国，这些华人在当地也是最勤奋的。他开的餐厅，对吧？他做的事情，他永远他的营业时间要比当地的这个要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文化的这个在里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么比起来的话呢，可能有点偏颇。 妈妈们经常说：“你能和别人比吗？啊，你看你的成绩，你看看他的成绩，他出去玩了，你也出去玩， 你傻不傻？啊、 你看你的考试成绩。再说了，我们家跟他们家一样吗？”他不用考试，他出国，你呢？你不考大学，谁养你啊？ 我还指着你养呢， 其实有的时候，小家跟国家也有点相似啊，因为我们每家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太多的可比性。 是， 但是呢，就是现在咱们这种国际交流越来越深刻了，难免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受到 影响， 一些影响啊。 对， 所以说呢，也会呈现一些分化，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均统计嘛，很多人就会被平均。 对， 不管是休闲时间少的，还是说休闲时间多的。 有人觉得我还没俩小时呢，是吧？ 对， 这个。 但是从我们内部来比的话，它这边的一些数据也值得研究。大城市居民每天休闲的时间更少，深圳这是最少的啊。深圳在广州、上海和北京这几个城市相比啊，只有 1.94 个小时。 嗯。 北京算多的是 2.25 个小时。那么。这是大城市，如果是二三线城市的话呢，休假的时间是要高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有人说了，在这些城市工作，房价那么高，你在休息，那你还要不要住了？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生活成本的问题嘛。一个是本身生活成本决定你在这边必须要努力工作才能够。第一是这个保持一个相对有质量的一个生活，这是肯定的。还有呢，包括竞争环境也不一样。那个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话，这个人才这么密集，对吧？你不努力，你不刻苦，你不这个拼命干，那你被淘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他们都说北京啊、上海这些地方人的脚步都比别的地方快。 是， 同样有统计，就是在。欧美的一些大城市，这些都市人群，他们步伐的这个速度也都比其他的城市要快一些。 其实我现在就能想起来，好像我在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我们老会放一些类似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国外的，比如说香港啊、东京啊、纽约呀、啊， 那种 快步走，其实一样的，一样的。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二线省会城市啊。也开始有这样的趋势了，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全国各地经常走，他们也发现就是随着人才的流动，二线城市的这种节奏也快起来了。 是， 但是想追赶北京还是有一些。 咱们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咱们不是聊过一个所谓新一线的那个话题吗？其实在现在很多比如类似于成都、杭州、什么武汉、西安、郑州这些这个大二线或者说叫新一线的城市，因为它的也要保持它的经济增速，对吧？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数量，那其实它依然，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整体要保持一个6到7的一个增速。那这些二三线城市，你想更往前发展，甚至于说往一线赶超的话，你得具备一个更快的增速。那么这个增速的话，那也需要人快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会在朋友圈里面发现啊，散落在天涯各地的同学们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是不尽相同的。 是， 有的同学整天是吃吃喝喝啊，在一起呢经常聚会，而有的呢虽然在一个城市一年可能聚不了。 这跟我倒是觉得这有时候跟个性有关，有人他就爱把自己享受的东西发出来，然后这个受苦的他不会告诉别人。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北京这些大城市的这个加班的问题哈，这其实也是导致 很多人他没有更多时间去休息的一个原因啊。 嗯。 一会儿我们还会说这个休假制度的问题。正好呢，王健那边也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大城市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加班 情况， 加班现状吧。 是，你们介绍一下吧。 好好，那我们之前呢，其实还是针对这个13000多人，那么那个来进行了一个调查，关于加班的。那我们看一下大概的结果啊，现在加班呢，其实已经成为这个白领工作的这种常态啊。 嗯、 在所有的这个调查，这个被调查的人中呢，有高达93.32%的人工作是需要加班的。 嗯、 那么其中40.34%的人呢，属于经常需要加班，38.82%的人呢是偶尔要加班，14.15%的人呢会在某一段时间要集中的加班。 嗯 啊，那么 不需要加班的呢？ 不需要加班的，刚才说了，除了那 93.32% 之外，可能也就 6.多%是不需要加班的， 几乎不需要加班的只有 6.多%。 对对对，然后呢，从这个加班的这个时长或者次数来看的话呢，在这个需要加班的这个人中呢，每周加班两次的人比例是最高的，占到了 43%。 啊，其次是每周加班三次的，占到了 23%。 更有 21% 的人呢，每周加班超过了四次。那其实你这样加一下的话啊，就是两次含两次以上的，那就是43，再加一个23，那就是66，再加一个21，那就是87。 嗯， 87%的人可能就是加班超过两次，就是两次以上。 这个是指在加班的这些人当中啊， 对对， 有80%多，每周至少加两回班。 对，然后呢，再看一下加班时长，加班时长呢，在加班的这个时间方面，有37.39%的人每周加班的时间在5小时之内。五小时之内，我的概念应该就是平均每天不到一小时。但是每周的时间嘛，对吧？40%的人呢，加班在6到10个小时。 嗯 啊，然后每周加班超过11个小时的人，也占到了总数的22%。 哎呀， 也就是说，将近有对这个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这个每周超过11个小时。11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每天要加班2个小时以上。 嗯，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拉低了这个平均休闲时间的。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呼应一下刚才那个休闲时间的那个统计的话，确实是每天他有，你想想两个，现在是2.5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就是这个中国的平均。那么你想每天光加班2个小时以上的人要占到了87%。 我们可以这么算吗？ 嗯， 你睡觉睡几个小时？我们不说睡8个小时吧、 嗯、 现在大家睡得都晚，对吧、 嗯、 我们就说睡7个小时。7个小时，那么基本上你上班的时间就打8个小时的话，不加班、 嗯、这就15个， 就是15个小时。来回的路上怎么也得 花2个小时， 这是最少的了吧， 2个小时， 这就17个小时了。 嗯， 17个小时，你晚饭中饭早饭我们就打2个小时， 2个小时，19个小时， 19个小时， 嗯， 对吧？ 这就是剩5个小时， 还剩5个小时， 嗯， 剩5个小时的话，你再加下班，是吧？花那么2个小时， 对， 那就剩3个小时。 然后有小孩的人呢，在晚上在 他这个还要干其他的活呢。 对， 就我们说的休闲时间是你的活都干完了，干完了还有时间玩。 我想看电视，我想看书，我想 对 这个打球，对吧？这都是。这才是休闲时间， 所以你想、嗯、这个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是， 那么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跟行业有关了， 有 就是到底哪、 这个、说了 IT 行业了 对，这个销路这个一拍脑袋都知道、 嗯、 IT 互联网行业这个是第一名啊。除此以外的话呢，这个是金融行业，那么再之后呢是制药医疗房地产电子半导体行业啊。然后现在不是有一个叫996的说法吗？996的这种工作制度几乎成为 IT 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标配 了。标配了哈。 嗯， 当然他们还有很多的标配，比如说什么班车呀、嗯、或者说交通补贴啦，免费的晚餐啦， 对， 等等， 对， 这也成为一个标配了。 是是。 嗯， 就是目前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加班的这个现状哈、啊。刚才我们说都要加，或者说呢或多或少而已， 那同样我们要来选择的就是为什么要加班、因为你这加班成为了一个现象的话，那就不是说某个老板的拍脑袋的行为了。 对 啊，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啊，其实有超过半数的，也就是说51%的人呢，导致加班的原因呢是遇到了突然要完成的任务。 突然要完成的。 对，就是我其实这个我也能，其实它也不叫突然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说阶段性的一些任务。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财务，它可能在季度末呀、年底呀，可能会有集中的这个我们讲叫盘点，或者说是算账的，这个是确实是需要加班。他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时间没到，这个工作也不能做，这个时间过了，对吧，这个工作这个又不行，又必须只能在这个时间来做。所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确实特殊行业，当然这个属于有规律性的啊，比如说财务这种季度末啊、月底啊、年底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项目性的，对，我临时或者说是我近期接到了一个项目，那你只能坦率讲就是为了这个项目，哎，这个比如说在一周或者是两周之内集中加班，恨不得我昨天见了一个朋友，他是这个从6月19号一直到昨天，这个 都没有休息， 中间都没回北京啊，都没回北京，一直在出差，然后每天能够睡觉时间在4到5个小时，就是他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公司业务越来越多的话呢，这种临时性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对的，包括你比如说律师啊，他这个要集中在这个时间做这个项目，做这个案子，对吧，或者说做这个上市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专业技术人才他可能确实，包括开发人员 对 吧，他都有临时的一些项目，那么那没有办法，只能是加班。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加班原因最多的。那么之后呢有两个原因呢，这个相对来讲呢这个比较接近，一个是本身就是工作量大，8小时内无法完成，所以我只能这个在8小时之外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特性，加班多无法避免加班。这刚才我们说可能这行业特性，比如 IT 互联网。 对 对， 当一个行业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它自然业务多，它的这种活儿 任务重 多啊， 对，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此外呢，我还看到占 9.67% 的一个统计是因为加班文化所导致的，被迫加班。 对， 就是领导也没走，我这活儿干完了我也不好意思走， 是 大家都在忙我就走了，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啊，这是导致加班的原因。那事实上呢，就是这些加班的现象也导致了企业可能在招人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在一个片花之后呢，一起来探讨一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各位朋友啊，您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啊，就是一天或者说一个月平均下来，每天能够让自己真正放松的时间有几分钟、几个小时，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休闲时间的话题，与此相对应的呢就是加班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在大城市加班似乎是家常便饭，只不过是加多加少而已哈。那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他们也有更多自己的选择，在面对加班现状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们也会用脚来投票，去不去这样的有加班文化的公司，或者是存在加班现象比较严重的行业。那下面先问问王健啊，加班对于招聘求职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呢也反映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啊，其实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都会考虑工作是否需要加班。我们这个调查显示啊，在这个收入满意的情况下，只有20%的人愿意接受多一点的加班，26%的人呢是完全不能接受需要加班的工作。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吧，这个趋势。但是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时候呢你虽然有这种意愿，但有时候现实呢这个你也不得不去接受。 所以你看啊，能接受偶尔加班的 人大概占到了 53.3%。 嗯， 那一开始都是从偶尔开始的就是能接受偶尔加班、哦、行我去了是吧，到那之后我身不由己了、 啊、对， 那再换一份工作等等又折腾一下哈。当然我觉得这个统计它也是从大面上统计，如果有更细的这种年龄的分布的话、 嗯、 我觉得也会很有意思一点，因为比如说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 是 或者你买了房子之后，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加班的时间会更在意一些。 没错，就是我觉得比如特别像年轻人刚刚毕业的，然后这个租房住的人对吧，其实在哪儿都是待着啊，这个我在就像刚才香露说，有些公司又给你提供晚餐，又给你提供补助啊什么的，交通啊什么，这个好多年轻人他就加呗。 对，你看我现在晚上有一档节目嘛、嗯、所以说下午就基本上我就是在电台吃饭的。 嗯， 吃饭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因为吃的久了嘛，我就会发现诶，很多晚上没有工作的人也在这吃饭呀、啊、对吧， 你这个算不算、啊、给 他是自费的。 哦哦 哦, 哦， 他不是公费、 哦、 所以说诶，我想那可能确实这块便利、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他是不是晚点走啊、嗯、然后呢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也存在这种情况、 嗯、 是吧， 是， 但是你要说这个结了婚的家里有孩子的我看就很少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来就是这些人比如说在意加班的，特别不愿意接受加班的，他会考虑加班带来的一些影响、 嗯、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 就是啊， 嗯， 大家毕竟对于这个家庭还是很重视的，所以说当这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大家还会心里有很多的这个选择。 是，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还有哪些啊、职场人认为加班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以及哪些因素让我们不敢休假。特别是在这个绿皮书当中啊提到了，就是以北京为例啊，有一些带薪休假的制度没有落实，也是影响到咱们居民的休闲时间。比如说北京市居民这个周末休息制度的完全落实率是 79.2%， 这算是最高的了、 嗯、 法定节假日的休息制度落实率大概是在 59.2%， 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率是在 62.9%、 嗯、 如果是这三类全能够享受的群体只占到 34.2%、啊、问到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忙没有时间，还有就是单位没有这种制度啊，此外呢就是担心失业，担心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太大不敢休的，这个呢也占到了 12.8%。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啊，这个哪些因素影响我们不想休假。此外啊，你想问问大家，或者说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想怎么休就怎么休，一下子闲下来了，您真的会休息吗？社科院呢最近还建议说，以后啊这个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条件下呀，是不是可以做四休三呢，每天工作九小时，每周工作四天呢？对此您怎么看呢？朋友们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您好。 哎，大家好。 其实我们都说这大城市的人会玩哈，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可玩的地方呢也很多，玩的这种项目啊，玩法好像也很多，甚至还能够带动很多地方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但是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呢，咱们身处这些大城市的朋友，他们的休闲时间恰恰又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让我们确实也觉得很有意思，要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这个上班这一块、加班这一块来聊影响我们休假的一些因素。那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大部分人都在加班，而且呢至少呢是加1-2个小时啊这种。那么加班加久了的话，对人还是有影响的。刚才王健谈到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大家认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家人了。此外根据统计还有哪些比较大的影响，比较突出的影响，就是长时间加班的话 啊，首先刚才说的是没有时间陪伴家人，这个占了1/5。那么之后呢，就是比如说稍等一下，我得找一下那个选项的资料啊。稍等一下。 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大概占到了47.42%。 对对对，接下来呢，就是说叫什么，加班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是说加班他觉得没有影响的人。 哦，没有影响， 对， 这么高。 对，已经占到了 39.36%， 就将近40%的人。 嗯 啊，这个是他觉得，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 麻木了， 逆来顺受了一下，对吧。 你看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的。 嗯 啊，这个特别 有意思，就是这个选项，就是没影响啊。嗯，说这话的人 干嘛去呢？ 有四成将近是吧？ 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娱乐休息的时间受到了影响，这个是占了 33.25%。 它这应该是有综合的。 对，它是一个选这个多选。 多选的。 对。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反过来再看一下，这个娱乐休闲和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其实相对来讲这是两个分开的。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在咱们一开始定义休闲或者说是娱乐的时间的话，其实比如说你刚才已经剩了五个小时了，对吗？ 嗯。 你这个其实包括了陪伴家人， 嗯， 但是呢也包括了自己的一个娱乐生活的， 对 对，所以其实对于娱乐生活的人就这个时间可能就更少了，可能就更少了， 因为你陪伴家人包括你辅导孩子做作业呀， 对， 你包括洗衣服， 是的，做家务 做饭这些都算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嗯。再接下来呢就是没有业余的时间来学习和提升自己，这个就属于主动的这个学习的人啊，他没有时间。那么之后呢，比如说睡眠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对于那种加班时间很长的人直接影响到睡眠了。 我有体会， 嗯， 就是阶段性的体会，我相信大家也有，就是当你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嗯，你不会马上 反而睡不着了，就是你大脑还在兴奋，但是身体很疲惫。 对， 嗯， 他累呢有一个临界值， 嗯， 没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容易就睡了，对吧？ 嗯， 那过了那个临界值呢，你就像王健所说的，你身体还在紧张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那还有一个临界值，那就是你直接倒下了，那就你可以长眠了。 对，这就是最后一个。当然，最后一个倒不是说长眠了，他说的是长期的这种长时间的工作会造成身体的亚健康，说白就是影响到健康了吧？ 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些还是心里很清楚的。嗯，那么还是要上班是吧？还是要 所以对加班的话，大家我觉得怎么来看待？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的一个看待的方式。 当你不能逃离， 嗯， 当你不能够反抗， 是， 那你就选择用一种合理的方式让自己接受。你怎么接受呢？ 我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当加班真的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要有必要思考一下，就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加班。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原因，那么如果是由于企业管理方面的原因，可能你自身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但是如果说是你知道有哪些方面是可以让自己减少加班，或者是让加班更有价值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得仔细思考一下。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还是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建议啊，就是对于加班，我个人觉得你应该还是保持着接纳的心态的。 嗯， 对，因为这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两天这个有一家这个著名的手机厂商在香港上市的，对吧？ 啊，这我们上节目之前交流了这个问题。 对，然后这个这几天都是采访他们的一些员工， 老员工， 对，老员工，老员工其实八年之前的话，他们也都是刚刚毕业时间不久的一些人。那么我其中有一个人，他就当时就说：“哎呀，他说这个我每天这个。”这八年啊几乎都是996， 嗯， 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的话呢，但是这个他觉得一方面呢，这个他觉得他很年轻，他也没这个你休息了也没什么可干的，那就上班呗。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他对这份工作和这个企业非常的热爱，那么跟他的这个价值观非常的吻合，所以的话呢，他现在呢也尝到了公司发展上市的这么一个果实。 这就跟刚才你所说的，是我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呀， 对， 没有什么感觉，没什么影响啊。你让我六点下班，我干嘛去？他那个被采访对象就是这种感觉。 对， 你有一天早一点下班，我真的不知道干 嘛去 了，无所事事了就。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尤其是你在积累的阶段，或者说在自己锻炼的阶段的话，我觉得加班不是特别那么过分的。我觉得应该还是保持着一种接纳的状态。 嗯， 那么这是对于年轻人的。那么如果对于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啊，已经进入 上有老下有小 中场中，就是进入这个中场休息阶段的这种中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真的得是去综合的考虑一下这个所谓的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的关系了。 对，说不定我们还要打加时赛呢。 对的， 你要保持体力。那年轻人他前面的是这个奋斗努力，可能他90分钟就结束战斗了。 对吧？你像刚才所说的小米的员工， 是 他已经可以结束战斗了，但是当然他为了他的兴趣爱好梦想，他还在这场上啊。 其实我的团队啊，我的团队这个上周呢，刚有一位同事啊跟我提出，他想这个 换个工作， 有个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就聊了一下，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他是一个孩子呢上小学二年级，然后呢。我们公司呢在这个东北四环外， 嗯， 他家呢住在西南四环 对角啊， 每天即使坐地铁呢，这个上班和下班也要都要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嗯、他说他每天呢其实到家都要8点多。那么孩子你知道的，现在这个小学的孩子的这个课业、嗯、然后包括家长的其实负担也很重，他说他真的是没有精力所谓的陪伴家人教育子女，这个对于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做出了一些选择。 嗯，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想，我就是说，对于这个相对来讲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人士来讲的话，其实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嗯， 你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选择，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嗯 嗯， 是，所以不同的年龄段、嗯、可能对于加班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 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由此做出的后续的选择也不太一样啊。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呢，就是要提升工作效率，这点我也很赞同。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加班啊，就像原来上学一样，你必须在这堂课里面要坐下来，至于你听不听，可能我管不了你，但是你必须待在这儿，对不对？那么你与其那么费劲的从头弄到尾，你不如花半个小时 提升效率， 提升效率，对吧？后面你就坐在那，你休息也行，你或者 你看点 放空， 干点别的 啊，对，都可以，对不对、嗯？没必要就是把事情都从头摊到尾。 是 啊，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多年轻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拖延啦，工作没有计划啦。还有呢，就是在工作的方法上面呢，没有这个章法，不知道找重点啊、 嗯、 不排除优先级啊、 嗯、 不排除紧急程度啊等等，这些最后就会让事情呢一团麻，原来不紧急的你一拖变成紧急了啊，原来不是马上要处理的你一拖全是要处理的了，那么最后你就会把自己弄崩溃，那加班就成为一个家常便饭。 对，这个就是属于自食其果的一个，并不是说公司强压给你的。 这个原因推到了万恶的老板身上。 对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影响我们休闲时间的一些因素。当然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种休假制度的贯彻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这个数据也显示，就是完全能够享受三类休假制度的群体只占 34.2%， 这包括就是休年假、休法定节假日还有周末双休啊这一块。 这是北京的数据， 这是北京的。 哦，那北京都这么低，可想其他地方了。 对吧， 可想而知。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影响我们休闲时间的。因为这些时间呢就不像平时的工作日，你可能有一个活需要加一下或者拖一拖，是吧？这些时间是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这里边 上班的话， 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呢，我觉得属于是能休还不敢休的人，我觉得肯定有这种， 有 12.8%， 就是竞争压力太大，担心失业。 嗯 嗯，这是一块啊。所以说，如果从这个制度建设上面保障的话，相对来说又会好一点。但是呢。这块还没有满足啊，就有社科院的这个学者建议了，建议什么呢？在我国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可实行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4天的36小时工作制，也就是做四休三。 嗯， 哎呀，对此啊，网友们纷纷表示太天真太美好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他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嘛，就是首先来讲，这个能够这个使人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准有所提升，因为毕竟休闲的时间多了嘛。同时的话，其实他能够相对来讲刺激消费， 嗯 啊，这个让这个经济更加健康的这种发展，对吧？因为原来可能我们经济增长更多的靠投资啊、靠贸易啊，但其实真正的 第三驾马车这个消费其实是最重，就是最为健康的。 嗯， 那么其实现在他鼓励大家休假，就是以前我们能看到小长假、大长假之类的这个假日经济的这个火爆程度，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想把这个假期放长的话呢，其实他是也有这种愿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网友或者说是所谓人民群众，我觉得现在其实我觉得他是外热叫。外冷内热的一种感觉，其实内心肯定还是希望的。对，其实刚才我在做直播的时候之前发了个朋友圈嘛，我说每周干四休三靠谱吗？ 嗯， 然后底下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圈底下的这个评论啊，全是赞成，然后这个期待啊，这个呼吁呼吁，什么都是这种， 内心还是希望的。 对，但是表面为什么又表现得很冷漠呢？或者说是觉得这个不太看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现实，这个给他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就像你说的，刚才真正能够实现法定休假的，然后双休日能够休的，同时又能享受这个带薪休假的人，在北京再有30%多。所以其实这些基本的一些休假权利，或者说是这个时间都没有得到保障，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干四休三，他觉得更不太现实。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愿意发你1万块钱吗？愿意。你觉得可能吗？嗯，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当然我现在才2000。 是，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前提，就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 嗯， 那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但是那个距离是不是有点遥远？或者是说，在目前我们这种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前提下，嗯，是不是某些领域可以提前实现？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雇了几个人干活，对不对？那我们干完一段时间，我放你们1个月， 嗯， 对吧？然后呢，再接着干1个月啊，最后一统计啊，就是做一休一嘛， 嗯， 等等啊，或者是你做二休一等等啊，这种基本上接近于他所说的这种情况。 现在其实某些行业和岗位确实是这样， 是这样，对吧？对，那就是我们这种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了，我就可以这样解放了。 或者说，其实也跟比如说某些的工种，甚至于说我们讲叫这个工作安排的合理性， 嗯， 啊，有些这个做了一些更科学化的一些调整。咱们先不说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将来能够解放我们啊，能够做很多的工作，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就说，现在其实你可能把一些现有的资源和工作，那么做一些合理性的、更加合理性的安排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提升所谓的工作效率，那么降低大家的劳动强度的。 对，这个倒是可以。但是你要说大面上啊，分行业的铺开，这个反正很多人认为还是有距离。此外，就是与此相对应的这个法律法规， 嗯， 那也要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啊。 就像，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先不说那会儿的法律法规调整，你就说现在，你没有实施这个所谓的带薪休假，或者说是我们讲叫这个法定节假日让大家休息，同时又没有给任何的经济补偿的这种情况，也是比比皆是。那么，其实这个跟刚才说了，我们产业结构有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保证不了劳动者的这种休假权利的，往往都是比如说一些民营企业，这是重灾区啊，这个或者说是私企。那么其实大我们讲叫这个公务员呀、国家机关呀、大型企业呀，这个包括外企啊，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正规一些，我觉得基本上属于那个刚才说30%多的那个都能享受到。但是往往都是一些这个小企业、民营企业，那么他们这种这个叫什么这个违法的成本其实也比较低，你这个他就没有实施相应的，就像咱们不是做调查，有些人说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啊，公司没有休假制度啊，或者说公司很多的休假制度是 因为虚设的， 对，因为咱们是没有细则的，咱们只是说比如说工作1到10年5天，工作满1到10年每年5天带薪休假，工作10年到20年每年10天带薪休假，这个只是规定了一些天数，但是它没有一些细则，很多的细则是企业自己来制定的。那么企业自己制定的时候，在这里边其实它会给员工休假设置很多障碍。 嗯， 反正我就能听到的，或者说我亲眼能看到的，比如说你不能连续5天，或者说你比如说你每年有10天年假，但是你每个月不能连续休超过 两天 啊， 三天。那么坦率讲，这个你对于员工去合理安排自己的假期是跟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就是假如说我打算想出去玩一趟，这个旅游一下，但是我不可能有连续的休假的权利的话，那我只能是泡汤了，对吧？那我就不休了，只能是这样。对， 所以说哈，想法是好的，但是呢，先把现状解决好， 是、 把现有的问题先给它优化好。这就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是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叫《宽容》。这两段歌词，凌晨两点半的时候还在他身旁，第二段的时候就不在他身边了，加班去了，或者是因为老加班不回来，啊，俩人掰了， 临时有个会， 所以哈、其实反映这种方面的这种歌词哈、歌曲也还挺多的。那如果说真的给大家一个休闲的时间，可以按时下班的话，对于忙碌的我们来说，你会休息吗？你会玩吗？现在会玩也是门学问啊。 对， 你就刚才举到的这个小米的例子哈、他们当然这些年兢兢业业是扑在了自己的这个事业上，但是从生活平衡的角度来说，他真的是成功的吗？他真的是吧，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学习的对象吗？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 对，如果工作成为他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话，我觉得那应该还是挺成功的。 就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 是 衡量别人，对吧？ 对， 如果他自己觉得很好，那就是很好了。 但是我 没有危害社会， 但是我始终相信工作和生活的这种平衡呢，相对来讲有一个大面积的普世价值的，我觉得、对 对，更多人还希望的就是工作生活自己和这个工作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人呢，中国人呢，好多时候都想的是我现在休息我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但刚才我们讲的欧美国家的人呢，他好多人会觉得我现在工作其实我是为了将来好好的休假、那我觉得好些时候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是充电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放松是在充电的啊，蓄满能量好好的投入工作。人家不是，人家就是工作就是为了， 而且我觉得 为了兴趣， 我们从小到大其实这种忧患意识 还是 特别特别有，而且的话就是稍微一放松就有负罪感、这个我觉得这个你说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烙印啊？其实我觉得从小学到初中上大学，将来到找工作，说你不努力你就会被这个淘汰，你就保不住饭碗，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只要不努力不加班，这个我就会被落下。那么我觉得这种叫刚才说了，为什么有些人那个能休却不敢休， 这个我觉得从更有些人的内心里边，其实他觉得休息本身有负罪感， 嗯， 所以这部分人的话，就是你说说难听点，他们是不是有点活该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哎，你说的这个有可能是骨子里，也可能是一代一代往下传下来的，有可能是基因的一种延续，或者是说呢，这么多年来 文化， 这么多几百年来咱们国家啊， 嗯。 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些风雨变幻，对于这个百姓的一些影 响， 啊，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可以哪天，啊，专门探讨一下，啊 嗯。 那其实呢，如果真的会休息的话呢，还是会拉动经济的。别的不说啊，我这里有一些数据，旅游就不用说了啊。我说一个健身的数据吧啊。那么2012年至2017年，经常参加健身锻炼的人数是不断的上涨。17年达到 5.5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 41.3%。17年健身行业的产值是1500个亿，近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是大约 7.7%。此外呢，你说的这个休闲咱们不得吃啊，不是说到酒楼去吃饭啊。你比如说这个吃点小零食，这也是休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哈。11年到16年中国休闲食品的销售量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3.78%。预计哈18年能够吃掉1749万吨。那11年的数据是1350万吨。 就是拉动消费嘛，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是，就是说如果这种刚才你说的文化层面的改变，包括这个制度层面的这种改变，影响到我们这种休假的现状的话呢，实际上对于经济的这种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好多人也会说，哎呀，我手里没钱，我怎么消费，对吗？我怎么去享受？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你消费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你可能比如说你所在的企业订单就会更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例子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原来都说是叫什么未富先老，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在那个预计是2030年他建议，是吧，我觉得可能在能看得见的这些时间里边，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怎么说呢，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多自己多积累工作技能，多积累财富，那么将来呢，让你做四休三的这种情况呢，让你变得更从容，我觉得这是希望大家能看到的一个局面。 其实现在我们休闲时间的这个多少是和我们这个目前所处的这个行业有关，或者说和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和我们自己职业发展的这个阶段是有关的。 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达到你满意的休闲时间的话，好好的规划一下，会有一天啊会实现这样一个平衡的。当然也许有些人说第二天就已经是想让我休多少就休多少，因为我退休了，反而也会不适应了。日后我们也会专门来谈谈这个话题啊，就是即将退休的朋友怎么来适应不上班的日子， 心态怎么做调整。 谢谢王健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忙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